咱们一定要吃饺子啊，回家你就搁点那个韭菜，你放点那个虾仁，你知道吧，啊，就是煮完之后啊，你别烫着啊，一舀一包汤，那个汤直呲啊，从你的口腔到你的喉咙，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鲜味在你口中弥漫着。 嗯， 我告诉大家，跟你以往在外面买那个虾仁包出来饺子就是不一样的。 哎，咱们差不多，基本上呢都是这样的吃法。咱们爱吃馅儿，北方人， 是， 所以无论是包饺子还是包馄饨哈， 啊， 里面如果搁一个大虾仁，哎呦，那真的是太美味了。 以往周老师哈，我在家里包虾仁，或者咱出去吃，你吃那个虾仁馅饺子，三鲜馅的饺子，你里面他们给你放个半个或者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，咱们今天啊回去可以奢侈一把，你放进一个大虾仁，你这一口下去，你想想你家里的老公，你家里的孩子，还是你家里的父母吃的满不满足，对不对？ 是，而且关键的，今天这个组合呢，性价比非常高哈，是大品牌状元海他们的深海虾仁的尝鲜组合。 是， 咱们连主品再赠品，给大家八大包，再加上两大包，一共是十大包。 对，如果说在我们专柜买的话，大概是五六百块钱的一个价格的，但是今天咱们价格是多少钱呢？299块钱，给大家做到一个尝鲜的一个价格，给大家省了将近一大半，是非常非常的实惠了。咱们这个虾仁呢，每年的整个产量只有2季，不是说你天天想要天天就能买到的，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，能订购两组的别订购一组，能订购三组的别订购两组。 好的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而且订上以后呢，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，什么时候想吃了新鲜的大虾仁送到您家，送人也非常合适。 哎， 实际上品质这么好，价格呢相对非常实惠的哈，这样的组合如果赶上的话，可以多订两组，在家里呢搁着也不占地方，是吧？什么时候想吃了呢？您就打一个电话，新鲜的就送到家了。 哎，你 所以非常方便。 所以说周老师啊，我们赵元海作为大连本土的一个企业，我本人也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，我想我把我的家乡啊，真正北纬39度的虾仁推荐给大家。所以说今天这个虾仁呢，回去大家放心来订购。那么咱们这个虾仁啊，首先第一点，咱们每一袋是200克的啊，足斤足两，分量特别足。第二点就是咱们这个个头啊，虾仁的个头是非常大的。第三点，咱们整个的虾仁是没有添加，含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。就是您在吃之前缓化后，它的这个个头大小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变化。主要的是什么？主要的是所有的虾仁啊都是在咱们的辽沈的原产地，咱们大连的鲍鱼啊，大连的海参，生活在真正同一环境下的。我们是现捕现捞，现场给大家做到去出加工啊，去头去壳下去虾线，回家不用再二次的操作了，直接来烹饪就可以了。我再跟大家重复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吧，每一包200克啊，咱们专柜是49块钱，那么今天呢咱们正常啊是八大包，专柜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，今天咱299，但是今天咱们只要前100个名额打进电话，我再送两大包，价格不变，还是299。 对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关键是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， 哎， 所以有些人呢，我刚才看是订2组3组的，因为不用在家堆着， 送人也行。 对呀，这个什么时候想吃了呢？您就打一个电话，新鲜的就送到家了。 哎，你 所以非常方便， 你给孩子订购一组，你给父母订购一组，自己再留一组，反正咱们是提货券的，你随吃一通电话就送到你家。 关键今天呢，这个组合特别实惠啊！ 哎，这个虾仁你吃了之后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保证你会回购的，因为这个虾仁的品质、个头，包括你吃到口中的口感，跟你以往吃到是口感不一样的。所以说大家放心来订购，我们是去头去壳去虾线，回去放心来吃。 今天这个虾仁的话呢，肉质非常的肥美，味道非常的鲜美，去了虾线的，而且冰衣特别的少。 哎， 您看多大，它化了以后基本还是多大，所以这点咱们就不糟践东西。 哎，放心啊， 就省了钱了， 对， 是吧？好，我们的主品呢是8大袋，是200克一袋，给大家8袋。那么今天前100名呢，我们再赠给大家2袋，一共是10袋哈。那市面上的价格呢，要500多块钱了。 哎，要的， 哎，但是今天咱们299， 299， 您就可以拿走了。订上以后呢，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，什么时候想吃了新鲜的大虾仁送到您家，送人也非常合适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，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的声音。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.